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，第39集。 恭喜陛下！ 喜从何来？ 陈将军抓住的人名唤何恒，乃是绿岩手下一名军师，两年前受命潜伏到京城，以经商为名结交了不少官员。听说这一次也是靠着一名许姓官员帮忙才进了天牢。如今得勤，天朝得以将绿岩的阴谋掐灭于萌芽之中，着实是一大幸事。 只怕还有同党。 大理寺正在追查中。第二喜则是恭喜万岁失物复得。 杨爱卿说得过了吧，陈将军怎么说也是个人，怎么能说是失物呢？ 万岁猜错了，微臣说的不是陈将军，而是此物。 皇帝一眼瞥过去，脸色已经变了些许，身侧太监连忙将那物取了过来呈到他面前。那是一块方形的玉牌，其间镂空，色泽幽碧，一看便不是民间之物。皇帝伸手接过，指尖禁不住微微颤抖，抚了抚那玉石，恍惚间又看到少年杨良接过免死玉牌时微带促狭的笑容，愣了半晌才抬头。 这玉怎么在你那儿？ 这玉牌是陈将军献给万岁的，他身负重罪，不敢亲自上献，是以托微臣代劳。 罪臣不敢求饶，但求速死，以宽慰万岁之心。 皇帝见他终于服软认错，圣心大悦，之前那点不愉快瞬间散了，微微踌躇片刻，问杨如亲： 杨爱卿，你是第一个上奏为陈将军求情的，依你看，明日朝上如何判，能让众人心服？ 罪臣只求一死。 众人都有些愕然，面面相觑。本来皇帝按下这重罪不提审，亦不宣罚，杨如钦便知道他并无杀陈泽明之心，此番他戴罪立功，就更没有杀他的理由了。这当口宣他入宫，摆明已经是准备饶陈泽明一命，人人心知肚明，只是等皇帝自己挑明罢了。而刚刚那句问话更是表明皇帝已经准备从轻处理，这紧要关头陈泽明本人却如此的不识抬举。杨如钦回头看，果然皇帝已经沉了脸，那份来之不易的好心情被陈泽明一句话打得烟消云散。杨如钦心中奇怪，若是陈泽明真执意求死，为什么又特意要自己去陈府拿了这块玉牌来？看皇帝神色，这玉牌当真打紧，必然是牵扯了些旧事，导致皇帝一看便心软。他为自己铺的分明是条生路，为什么此刻又执意求死？虽然满心怀疑，却顾不得细想。 陈将军只怕是伤后入狱，伤了身体，神志昏沉，胡话当不得真。万岁您， 罪臣险些伤及天子，论理论情，于法于度，军师断不能赦，请万岁依法处置。 这份理直气壮连杨如钦也有些哑口。皇帝的眼色更阴沉，屋中无人敢再进言，颇有些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含义。陈泽明却不避开他目光，两人如此针锋相对，对视了片刻，皇帝移开视线，似是努力遏制住了怒气。 此事容后再议。 杨如钦松了一口气，陈泽明低下头，皇帝起身立了片刻，突然抓起了手边的茶盅，猛见一物迎面掷来，陈泽明听风辨物，侧头避让，那物擦着他的鼻尖而过，砸在墙上，撞得粉碎，茶水顺着墙流下来，颇似一幅水墨画。 万岁！ 真的不敢杀你是不是？ 万岁如果这么做的话，那岂不是正中匈奴下怀？ 将军，何苦如此呢？ 陈泽明仍跪在原地，并不言语，半晌终于垂下眼帘。此刻已经临近深秋，夜风习习，吹着人身上掩不住的生寒。陈泽明将衣服扯紧了些，耳边响起呜呜似哭泣之声，回身看，身后空无一人。只见秋风卷起落叶，低怀而去。陈泽明凝视着被夜色染成褐色的两堵宫墙，这条路他走过许多遍，那墙后原本有他的爱人和君主，此刻却都不存在。 怎么？ 又是秋天了，杨良最后一次便是初秋出的病。他曾说过， 杨如钦莫名地看着他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昏黄微弱的灯光下，陈泽明觉得他这个样子和杨良特别的像。 也许是希望将来某一天，事情步入绝境之前的峰回路转，每个人都尚有余地可以周旋。 杨良说这话时带着的那丝不确定和灯下那个带着犹豫怜惜的神情，他终于能慢慢的解读。也许在很早，杨良就已经知道事态可能会发展到一个不能收拾的地步，他是那样了解皇帝的秉性，明白那样的恶意妄为会带来什么，所以他给了自己那玉牌，所以他说了那个故事，所以他向皇帝举荐自己，他穿针引线，只是希望能尽可能地缓冲皇帝与自己之间的冲突，希望能给每一个人一个机会。只可惜那样的煞费苦心，到头来还是免不了空忙一场。 不可能的，杨良。 陈泽明轻轻摸着脸上的伤痕，那瓷钟绽开时有一个碎片在他脸上划了过去，而他已经察觉不到那样细微的痛楚。 不可能了，这样的仇恨只能不共戴天。 他被自己的想法惊住，刺痛般深深吸了口气，猛然蹙眉，低下了视线。次日，皇帝廷议陈泽明之事。陈泽明平日为人谦和，鲜少树敌，而他与皇帝那档子暧昧，日子久了，众臣也都已有所耳闻。此番见他锒铛入狱，众臣惊讶之余，又见圣上对此事一直刻意不闻不问，分明有袒护之意，都生了这是皇帝家事儿的感觉。而上次杨如钦为陈泽明开口求情时，众人虽然不说话，万岁面上那一抹微笑还是看得清楚的，对此事将会怎么处理早已心下有数。皇帝自己若不计较，众人又怎会强出头？于是这次皇帝再问，便不谋而合，统一了口径，纷纷表示应该从轻处理，以吃杖贬职之类的手段稍事惩戒即可。偏生皇帝听了面色阴沉，不言不语。众臣心下恐慌，不知马屁如此用力为何没拍到位，都看着杨如钦。 按律应斩 啊！这可 可匈奴未平，此刻人才难得，斩了未免可惜。再者若杀之，难免被匈奴人笑自毁长城，恐伤陛下圣誉。他苦心找到万岁遗失的玉佩，可见悔改之心甚重。 你这不过是求情而已。 天子之躯，万般尊贵，岂是他这等低贱臣子可以冒犯？所以万岁亲引宫贤，以示惩戒。然魏政法度，不应只是如此。古往今来， 吃杖和处死之间便只剩一途，充军发配。 皇帝沉默片刻，微微颔首，群臣都讶然，这才觉出皇帝那股暗藏的怒气来源何处。当日圣旨下达，将陈泽明所任官职全部免去，收回陈笃安国公称号以及所赐宅邸，全家发配原籍宁南。他原本是想将他发配至更加边远之地，着实吃些苦头，然而终究拧不过杨如清、吴过等诸位大臣的据理力争。殿上，皇帝看着不依不饶的杨如清更是光火，这才知道发配之事其实是上了杨如清的当，可自己已经明确表态，又不能当众反悔，于是半讽刺着要将陈泽明干脆发配到他府上。这话绵里藏针，众人听了都是色变，杨如清却不动声色绕开话题，只是引经据典的劝谏。他原本最擅长口舌之争，又心思快捷，一番话下来已经是绕得众人晕头转向，纷纷赞同。皇帝见群情如此，最后体恤陈笃年老体弱，勉强修改了旨意，这样一来终究不解气。皇帝提笔在最后又恨恨地加了一句，欲大赦之日亦不得赦免，写了又微觉迟疑，斟酌片刻，终是狠心制笔。这个秋风萧瑟的季节，权倾一时如日中天的陈家突然倒塌。临行路上，杨如亲来送行，见一行人衣衫褴褛，哪里见得到当日富贵时的样子，不由怅然。 多谢杨大人保我父母周全、啊、 将军太客气，将军交出玉牌之时便应该知道万岁念及旧情，必定不会大开杀戒，只是我不明白，明明万岁已经打算从京发落，将军为何还要激怒陛下落得个充军发配呢？ 我冒犯过陛下，陛下他不会忘记，此刻纵然因为各种理由放了我全家，此后这种如履薄冰的日子也不能长久，且是再度发作，那必定会是万劫不复。此刻明知道他不会杀我，何不趁机离开此地以求苟活？ 真的只是如此吗？ 陈泽明抬头看了看身后那城楼，飞棱翘角，直指天际，高大巍峨，却又沧桑无情，移开了目光。这些青石瓦砾已经在这里矗立了数百年，他可以想象那里面人们欢乐的、愤怒的、悲伤的、痛苦的容颜，他们日复一日在这座城池里进行着自己的人生，以后还将继续下去。那是平凡，也是幸福，能为琐碎的事情烦恼，这本身便是幸福。他想摸摸那城砖，他曾经觉得那是温暖的，这里有他的童年，有他的家，他离开了会觉得想念，待久了会觉得惬意。现在他明白，那其实是自己的错觉，城砖都是冷的，热的是人的心。这里的生活已经跟他无关，他的心也已经是冷的了。那这些矫情的动作便不需要做了。前方坎坷，他有着去途未定的茫然和忐忑，却并不后悔。有些东西他必定要经历，而另一些东西则需要自己争取。陈泽明最后一次扫视了一下四周，他知道有一天自己势必会再回到这个地方，以另外一种姿态。十数日后，匈奴便已得到消息，何恒被擒。绿颜虽然不置一言，但到底懊恼如此轻易的前功尽弃，况且隆冬将至，边城却久攻不下， 匈奴很快便不得不撤兵。绿岩遥望京师，心中明白，因为陈泽明所主张的坚守，此番终于是要无功而返。而此刻在京中引起轩然大波的奸细一案，也因犯人不堪受刑自尽而告一段落。大理寺从犯人平时交往人员入手，布下天罗地网，但凡有来往者绝不容情。最终此案共涉及了近十位朝中官员，品级高者竟高达三级，一时叫冤者甚。然而众人已死，皇帝更发话从严处理，哪里有人敢网开一面。至岁末，被牵连者尽数抄家，以叛国之名斩杀之，无一幸免。一时间京城之中风声鹤唳，闻者自危。四年后，皇帝御驾亲征，在麒麟山被绿岩史记引出。随后30余万匈奴兵将山下堵得严严实实，幸有青年将领严青不顾生死，带着性命闯出了包围。得知消息，朝野纷乱惊慌，这时才有人想起了当年曾力挫绿岩的陈泽明。皇后下懿旨，命吴过班旨召回陈泽明。吴过来到宁南，却被陈泽明以父母孝妻未到为名坚决拒绝，只得悻悻而归。此时杨如钦献计，皇后从之，再封陈泽明为枢密使，并交付印绶及亲笔懿旨，盖上了皇帝玉玺，改任杨如钦为钦差大臣，选陈泽明火速进京。陈泽明听说消息避而不见，杨如钦两次上门均吃了闭门羹，索性命人一把火烧了陈泽明所居茅屋，这才将陈泽明逼了出来。陈泽明受命于危难之时，终成不世之功。据说皇帝在山上已经浑浑噩噩，听到山下厮杀声时，问身边的内侍：“ 这是要决一死战了吗？”“ 是陈将军领兵来救驾。” 皇帝那一瞬间的神色不是惊喜，而是惊诧和忧虑，之后便是良久沉默。战胜后，在兵士们震天的欢呼声中，一身黑甲的俊美将军迎回了他们的君王。人们山呼万岁，齐声直入云霄，这一幕似曾相识，然而此刻是山巅而非城下。四年之后的再次相见，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，彼此眼中的情绪是什么？当陈泽明再度跪倒的那一刻，他们的想法又是什么？这些都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知道和体会了。皇帝回京后立刻颁诏，认可了皇后危难时下的旨意，封陈泽明为从一品枢密使，并赐铁券丹书、黄金布帛，以示皇恩浩荡。这是陈家不曾有过的荣耀，只是来得太迟。陈泽明坚决辞职，皇帝命杨如钦前去说服，陈泽明无法推诿，最终受命。谁也不曾料到，这样的胜利仅仅只是开端，风生水起的变化在这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从来不会减少。当陈泽明双手过肩，自皇帝手中接过那曾经期盼不已的一切时，他垂下了眼，无悲无喜。皇帝若有所思的目光再经不了他的情绪，此刻的他淡漠而深沉，他内心在想什么没人再摸得清。曾经意气风发的脸庞，经过太多的磨练，早已经学会了波澜不惊。而这一天离他登上摄政王之位幽禁萧定之日尚有6年03个月。 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